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，今天本市以晴为主，气温上升幅度加快，光照较强，但扩散条件一般，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。另外，柳絮飘落进入高峰期，空气干燥，做好及时补水，也同时请注意用火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18到25度，相对湿度35%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渐4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，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。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元军的无数小舟撞到南宋的大船上，立刻起火，浓烟滚滚，大火熊熊。贾似道大喊快撤，但为时已晚，熊熊烈焰，茫茫江水，这硬是将贾似道的150,000兵马吞噬殆尽。军情报至临安皇宫，刚刚继承赵齐之位的小皇帝赵显坐在龙椅之上，谢太后坐在左侧，丞相文天祥、刘梦岩跪在前面奏道：皇上，太皇太后，贾似道在丁家洲以150,000余兵马、2500艘战船没有挡住援军，战船被烧毁，全军覆没，援军尾随而来，离临安不远了。谢太后听罢是大惊失色道：国丧之日，兵灾又来，你们快去抵挡援军，我们孤儿寡母能有什么办法？文天祥奏道：皇上，太皇太后，这都是奸贼贾似道误国，捉住贾似道杀了，以谢天下。刘梦岩也跪下奏道：杀了贾似道昭示天下后，急召各地秦王之师拱卫京师。谢太后闻听怒道：敌兵都快到城下了，还杀什么大臣？而且贾似道三朝老臣多次率军御敌，留他一条命，便他到寻州养老去吧，快快召集秦王之师。文天祥、刘梦岩无奈，只得退下。可怜贾似道150,000大军几乎全部化为灰烬，贾似道与随从10几骑茫茫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仓皇而逃。突然范文虎领了一支人马挡住贾似道去路，贾似道勒住马叫道：范文虎，见本帅为何不下马？范文虎闻听冷笑道：哼，奸贼贾似道，截旨。贾似道说： 臣在阵前君命有所不受，你本是我下属，我怕你假传圣旨，挟嫌报复本帅。范文虎并不接他的话，说道：来呀，拿下这个奸贼。范文虎的人马围住贾似道的十几个人，贾似道大喊：快护本帅突围！两下里就厮杀起来，贾似道瞅准空隙放马狂奔，范文虎在马上引弓搭箭，一箭射去，贾似道后背中箭落马。范文虎放马跑过去，到贾似道跟前下马，用刀指贾似道说：我告诉你，太后有旨，贬你为庶民，押到寻州养老，你想活命吗？贾似道冷笑道：哼，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活命的。范文虎斥道：都是你欺君罔上，误了大宋，你在鄂州擅自订立屈辱的降约，又怕败露，你先是关押蒙古使臣郝经16年，后又劫杀蒙古使臣连希贤、严忠范等，惹怒大元国皇帝，招致大军南下，非灭我不可。这不是你误国又是什么？贾似道说：那我只身潜入山东，说动黎坦，连送击蒙，后来又几次率军抵御蒙古军10几年，此次败北乃是国运不济，非我所能力挽狂澜。文天祥、刘梦岩等被成天指知到清谈，那才叫误国，你让他领兵打仗看看。算了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落在小人手里，命该绝了。我知道你杀了我，提着我的人头去投降伯业，以我的人头为近身之礼。我毕竟没有投降大元国，保持忠节未变。范文虎举起刀，砍下贾似道的人头，拴在马鞍上，上马跑远。真州郝经被关押的院子里，郝经穿着破旧的朝服，站在院中，手搭额头，仰望蓝天。突然，两只鸿雁飞来，落在院中。郝经大喊：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的朋友。郝经把大雁族上的信解下来，大声朗读道：郝爱卿，鸿雁传卿叙书，独臂心泪长流。大韩国改名为大元，授你为左丞相，破南宋之日必为你报仇，不会饶恕残害爱卿的凶手。爱卿多保重，君臣必见。鸿雁不可传朝服，可传我心意，铜镜不必藏，我也两鬓染霜。郝经举着信仰天大喊道：大韩没忘我，大韩没忘我。刘秉忠正在屋里踱步，士官进来报数：南宋赵齐皇帝驾崩了。刘秉忠大惊，忙问继位者是谁。士官说是4岁的儿子赵显，取年号为德佑。刘秉忠听罢仰天长叹：哎，南宋那么多文人都在干什么呢？都死绝了，取这么一个年号，他们把祖宗的所为都给忘了呀。说罢径直去找姚叔。刘秉忠对姚叔说：你可知道 宋太祖陈乔驿灭周黄袍加身那年，周恭帝的年号是什么吗？姚叔想了想说，没记错的话，周恭帝的年号是显德，他是显德七年被废了的。刘秉忠说，公茂，你看看你看看，周恭帝的年号叫显德，你再听听，如今南宋幼帝的名字叫显，应了一个显字，他取的年号叫德佑，又应了一个德字。宋幼帝取名取年号恰恰应了当年周恭帝的显德年号。公茂，你看看，天下之事竟有如此巧合，这难道是冥冥之中有神灵在操弄不成？姚叔闻听也是大惊道，是啊是啊，这南宋的文人们都在干什么呢？这给小皇帝起了一个这么倒霉晦气的年号啊，这都是天意呀，天意呀。刘秉忠说，公茂不必伤感了，这证明当年成吉思汗说的天厌中原，我可取而代之，是正确的。我想灭宋当在今年啊，我去见皇上。听刘秉忠说完，忽必烈说，你这么说来真是天厌南宋了，他们那么多文人学者竟然都忘了祖宗所为了，这叫天佑我。传旨，加紧进兵灭宋。正说着，真金进来汇报军情说，傅翰、伯彦、董文炳在丁家洲和焦山两战火烧宋军战船几千艘，大败南宋军20余万，宋军主力破灭，大军已到临安城下。忽必烈说，临安古城秀美，严令伯彦、董文炳大军不得进入临安，围城以后逼迫宋主出城投降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郝京还站在院中，读着忽必烈写给他的那封信。这时，范文虎手中拎了一个方盒，进院来说道， 不必在鸿雁传写书了，我来救你。 郝京扭过脸来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， 你是？ 范文虎答道， 南宋枢密副使范文虎。 郝京摇着头说， 不要再戏弄老臣了，贾似道不会放过我的，我手里有他的把柄。 范文虎把方盒打开说道， 你且看看这是何物，贾似道人头是也。 郝京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范文虎说， 杀了这个奸贼，我要弃暗投明，投诚你们大元国，求郝大人引荐给伯彦元帅。 郝京闻听沉思半晌说道， 好吧。 临安城外援军大营门口哨兵密布，戒备森严。范文虎、郝京二人并马缓缓过来，身后跟着几十个随从。郝京从内衣里掏出出使南宋的文书和符节说， 我是韩国出使南宋使臣郝京，大韩文书在此，快去告知元帅。 伯彦正在看一张地图，侍卫来报说，元帅 有个叫郝京的人自称是出使南宋的大臣，求见元帅。伯彦闻听大惊，急忙走出去见到郝京，二人相互施礼，分外激动啊。伯彦打量着郝京说，16年没见，您老了。郝京说，元帅，你也不年轻了。伯彦指着范文虎说道，这位是。郝京答道，这位是范将军，先让我进军营，范将军，你先在这里稍候。来到军营，郝京说道，刚才那位便是南宋枢密副使范文虎将军，他亲手杀了奸贼贾似道，提着他的人头到真州救出了我，说要弃暗投明，带他的30000人马投诚我大元。伯彦说，范文虎可是南宋名将，不知其人如何。郝京答道，眼下正是用人之时，而且枢密副使范文虎带30000人马投降，我们受他官职，其他南宋将领也会效仿他，这样我们可以少损失多少兵马呀。至于范文虎这个人，尚有30000生力军不去拼死战斗，反而杀主投降，其人如何，这还用问吗？伯彦命范文虎入军营与他相见。伯彦说，范将军识时务，弃暗投明，我表示欢迎，先授你为殿前将军，在帅府听用，所领30000人马编入新军，仍由你带，日后奏明皇上，授你正式官职。范文虎谢恩。伯彦得了忽必烈的命令，先围城劝降，暂不攻城，免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临安城外，元军大营中军帐内，伯彦与董文炳相对而坐。董文炳说，元帅，健康城内100万民众缺粮，饿死者日益增多，而且盗匪四起。伯彦说，我去一趟健康，到城之日便开棺仓，赈济灾民，安抚百官。你进临安，下表宋主，出城投降，限他1个月，否则1个月过后开始攻城，到时候不再接受投降。伯彦来到健康府，对健康知府命令道，把这里的棺仓全部打开，赈济灾民。知府推说这是军粮，不能轻动。伯彦大怒道，你这个当知府的，号称百姓父母官，百姓都饿死了，你还熟视无睹，这人都死了，留粮有何用？开仓，你若不开仓，我就拿你脑袋一些健康百姓。知府慌忙跪下认罪，忙令军士开仓，军士们打开粮仓，百姓排成长长的队伍来领粮。一个儒士打着写有王者之师的横幅贴在了官仓大门之上。郝京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大都，途中病倒了，硬撑着回到大都家中。刘秉忠得知，慌忙报知忽必烈。忽必烈闻听大惊，急匆匆赶到郝京家中探望，只见郝京躺在床上，面容憔悴，病态毕现，跟前坐着夫人垂泪。夫人哭道，生生离别16年，好不容易如今归家，却还病成这样。郝京挣扎着要坐起来， 忽必烈来到他床前，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受苦了。”郝经双手紧紧握住忽必烈，哽咽着说：“盼啊盼啊，天天盼，月月盼，年年盼，终于见到大汗了。这一下微臣死而无憾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不要说这不吉利的话，我派太医来给你诊治，等你病好了，我还要听你讲经论道呢。”郝经从枕下取出出使文书和符牌，递给忽必烈说：“大汗，这是16年前你授我为出使南宋使臣的国书和符牌。我被奸臣所误，但是没有辱没韩命，在高官厚禄的引诱和杀戮的危险面前，不为所动，一心只想回韩国效命大汗。臣终于回来了，臣心愿已了，国书符牌还给大汗。”忽必烈动情地说：“郝爱卿，这是你16年被关押而终结不变的政务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”忽必烈命侍卫拿过来一个布包，对郝经说：“郝爱卿，这是我给你新做的朝服，你一套朝服穿了16年，感天地，气鬼神。你那套旧朝服给我，我拿回去，以此教诲众臣下和子孙，以表彰你的忠心。”郝夫人把郝经旧朝服拿给忽必烈，忽必烈抖搂开长袍，仔细数着上边的补丁，一共16个。郝经说：“为了纪念，我一年只加一个补丁，16年正好16个。我照苏武还少了3年呢。”忽必烈说：“真是不知道这16年你是如何过来的。”郝夫人拿过来一大摞文稿，郝经说：“大汗，这是我这些年写的治国策论，呈给大汗，万一有一用，臣心愿也足了。”忽必烈接过来仔细地抚摸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“我一定仔细看，我一定仔细看。”且说忽必烈派去远征海都大王的西里吉和纳木罕，在与海都大王的交战中并没有捉获海都大王。纳木罕正在屋中踱步，贺仁杰再也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西里吉大王让开了山口，放走了海都大王，否则这一次咱们就捉住他了。”纳木罕说：“不可能，他是我兄弟。”贺仁杰说：“那海都大王也是他兄弟呀。”二人是争执不下，于是纳木罕命贺仁杰把西里吉叫过来，打算当面对质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 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大地芬芳》，由尚飞林作词，赵继平、赵林作曲，雷佳演唱。 要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，土炕上的竹筒语重心长， 剧本看仁义大戏。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。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濮存昕。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。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。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。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。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。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，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我剩下了。 剩下还这么开心，心真大。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。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？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？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，正跟我极力推荐的。 装吧，不错，比我的预算省不少的。999一平米，啥都不用操心了。80平米的房子才8万。 一个说好不算好，俩都推荐，我得问问去。 快打4006668866吧，良心推荐啊。